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你可以把 Linux 内核当成一家软件外包公司的老板。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在使用操作系统，只是大部分时间你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比如说，你买了一部手机或者一个平板电脑，你立马就能上手使用，因为它里面都预装好了操作系统。所以说呀，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而操作系统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负重前行的角色。那操作系统到底在背后默默做了哪些事情，才能够让我们非常轻松地使用这些电子设备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回到自己攒电脑的那个时代。当时候买电脑啊，经常是这么一个场景：三五个哥们儿一起来到电脑城，呼呼啦啦买了一大堆硬件，有密密麻麻的都是针脚的，那叫 CPU；有铺满各种复杂电路的一块板子，那叫主板；还要买块显卡，那用来插显示器；还要买个网卡，用来插网线。还要买块硬盘，将来用来存文件，还要买一大堆的线，将这些设备和主板都连接起来。最后呢，还要再来一个鼠标、一个键盘，还有一个显示器。设备准备的差不多了，准备开整。好不容易组装完这么一大堆硬件，还是不能够直接用，还需要安装一个操作系统。安装操作系统啊，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一点也不亚于把刚才那堆东西呢组装起来。这个安装过程可能会涉及到十几个步骤、几十项配置。每一个步骤配置完了，点击下一步都会出现一个进度条，伴随着一堆难以理解的描述，最终安装步骤到达100%才出现你熟悉的那个界面。我这么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估计得用一个专栏。这个复杂程度，咱们的父母根本上不了手，所以那个时候能把这套东西组装起来是件很拉风的事情。很多 IT 男因为这项技能呢，泡到了妹子。当操作系统安装完毕的时候，我妈通常会要求我安装一个 QQ。看到妈妈在你安装好的操作系统里面愉快地和她的朋友聊天的时候，这时候经历了以上过程的你，多少应该能够感受到操作系统的厉害了。操作系统究竟是如何把这么多复杂的东西管理起来，从而弄出一个简单到父母都会用的东西呢？很多事情啊，都害怕细想。不知道你有没有产生过这样的疑问，比如说桌面上的图标到底是什么，凭啥我在那儿一点就会出现一个美丽的画面，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跑出来的？凭什么我在我的键盘上噼里啪啦的敲，某个位置就会显示我想要的那些字符？电脑是怎么知道我的鼠标点击的是这个地方，又怎么知道我要输入的是这个地方呢？我在键盘上点 A， 是谁在显示器那个位置上画 A 这个图像呢？为什么我一回车，这些字符就跑到遥远的另外一台机器上去了呢？对于普通用户来讲，只需要会用就行了。但是咱们作为专业人士，就要深入探究一下背后的答案。你别小看这个双击鼠标打开聊天软件这样一个简单的操作，它几乎覆盖了操作系统所有的功能。我们就从这个熟悉的操作来认识陌生的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啊，其实就像一家软件外包公司，它的内核就相当于这家外包公司的老板。所以接下来的整个过程中，请你将自己的角色切换成为这家外包公司的老板，设身处地的去理解操作系统是如何协调各种资源帮客户做成事情的。想要学好咱们这门课呢，你要牢牢记住我刚才说的这段话，把这个概念牢牢扎在心里。我之后讲解都会基于这样一个思想来帮你理解和记忆那些难搞的概念和原理。同时为了防止你混淆，我这里先强调一下，今后啊，我们说到用户都是指操作系统的用户，说到客户都是指外包公司的客户，这两者呢是对应的。好了，现在用户开始对着屏幕上的 QQ 图标双击鼠标了。鼠标和键盘是计算机的输入设备，大部分的用户想要告诉计算机应该做什么，都是通过这两个设备。比如说用户移动了一下鼠标，鼠标就会通过鼠标线给电脑发信息，告诉电脑鼠标向某个方向移动了多少距离。如果是一家外包公司呢，他怎么才能知道客户的需求呢？你就要配备销售和售前等角色，专门负责和客户对接，把客户的需求拿回来。我们把这些人统称为客户对接员。你可以给客户说，以后有什么事都找他们。屏幕就是显示器，是计算机的输出设备，将计算机处理的用户请求的结果呢，反馈给客户，要不然用户根本无法知道自己的请求是不是得到了正确的执行。显示器上面显示这些东西是由显卡控制的，无论是显示器还是显卡，里面都有个坐标的概念，也就是说什么图像在哪个坐标都是定义好了才画上去的。 本来某个坐标上画了一个鼠标的箭头，当接到鼠标移动事件以后，您按照相同的方向，按照一定的比例，根据鼠标灵敏度，在屏幕的某个坐标再画一个鼠标箭头。作为外包公司，当客户给你提了需求了以后，不管你是做还是不做，最终做成什么样，你都需要给客户一个反馈，所以你要配备交付人员，把做好的结果呢展示给他们看。在操作系统里面，输入设备驱动其实就是客户对接员。有时候我们新插上一个鼠标的时候，会弹出一个通知说它正在安装驱动，这就是操作系统这家外包公司给你配备对接员的。当客户告诉对接员需求的时候，对操作系统来讲，输入设备就会发送一个中断。这个概念很好理解，所有的客户都希望外包公司能够把正在做的事情都停下来来服务他自己，所以说这个时候客户发送的需求就被称为中断事件。显卡呢会有显卡驱动，在操作系统里面称为输出设备驱动，也就是说上面的交付人员。有了客户对接员和交付人员，外包公司就可以处理用户在桌面上点击 QQ 图标这个事件了。首先，鼠标双击会触发一个中断，这就相当于客户告知客户对接员，有了新的需求，需要你赶快处理一下。你会事先把处理这种问题的方法交给客户对接员，在操作系统里面就是调用中断处理函数。操作系统发现双击是一个图标，就明白了用户的原始需求，他准备运行一个 QQ 和别人聊天。你会发现运行一个 QQ 是件很大的事情，因为将来的一段时间内客户要一直和 QQ 进行交互，这就相当于你公司接了一个大单，而不是处理零星的客户需求。这时候啊，应该单独立项，一旦立了项以后，以后与这个项目有关的事情都交由这个项目组来处理。立项可不能随便立，一定有一个项目执行计划书，说明这个项目打算怎么做，一步一步如何执行，遇到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办等等。换句话说，对于 QQ 这个程序来讲，它能做到哪些事情，每个事情怎么做，先做啥后做啥，都已经作为程序的逻辑写在程序里面，并且编译为二进制了。这个程序就相当于项目执行计划书。电脑上的程序很多，比如说有道云笔记的程序、 Word 程序等等，它们都是以二进制文件的形式保存在硬盘上。硬盘是一个物理设备，它要按照规定的格式格式化为文件系统，才能保存这些程序。文件系统呢，需要一个系统进行统一的管理，叫做文件管理子系统。对于你们公司，项目立多了，项目执行计划书也会很多，同样需要一个统一的保存文件的档案库，而且需要有序的管理起来。当你从资料库里面拿出这个项目执行计划书，接下来就需要开始执行这个项目了。项目执行计划书是静态的，而项目的执行呢是动态的。同理，当操作系统拿到 QQ 的二进制执行文件的时候，就可以运行这个文件了。 QQ 的二进制文件是静态的，我们称为程序，而运行起来的 QQ 是不断进行中的，我们称为进程。说了这么多，怎么样才能立项呢？你会发现一个项目要想顺畅的进行，需要用到公司的各种各样的资源，比如说盖个公章、开个证明、申请个会议室、打印个材料等等。这里面有个两难的权衡，一方面公司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甚至有一些是设计机密的，不能让项目组滥取滥用；另一方面呢，就是效率，咱们是一家私营企业，保证项目申请资源的时候只跑一次，这样才能比较高效。为了平衡这一点，一方面涉及到核心权限的资源应该被公司严格把控，审批了才能用；另外一方面，为了提高效率，最好有一个统一的办事大厅，明文列出来我们可以提供哪些服务，谁需要就可以来申请，立马就能有回应。在操作系统里面也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多个进程都要往打印机上打印文件，如果随便进程乱打印，就会出现同一张纸上第一行是 A 进程要输出的文字，第二行是 B 进程要输出的文字，就全乱套了。所以说打印机的直接操作呢，是放在操作系统的内核里面的，进程不能够随便操作，但是操作系统也提供一个办事大厅，就是系统调用。系统调用也能够列出来哪些接口可以调用，进程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可以去调用。其中立项就是办事大厅提供的关键服务之一。而同样，任何一个程序要想运行起来，就需要调用系统调用创建进程。一旦项目正式立项，就要开始执行，成立项目组，将开发人员分配到这个项目组，按照项目执行计划书一步一步的执行。为了管理这个项目，我们需要配备一个项目经理，一套项目管理流程， 和一个项目管理系统，比如说咱们程序员比较熟悉的 Jira。 如果项目接的比较多，可能一个开发人员同时要执行多个项目，这就要考验项目经理的调度能力了。在操作系统中也一样，进程的执行是需要分配 CPU 进行执行的，也就是按照程序里面的二进制代码一行一行的执行。于是呢，为了管理进程，我们需要一个进程管理子系统。如果运行的进程很多，那么一个 CPU 会并发运行多个进程，这就需要 CPU 的调度能力了。每个项目啊都有自己的私密资料，这些资料是不能被其他项目组看到的。这些资料主要是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很多中间结果，比如说架构图啊、流程图等等。执行的过程中难免要在白板上或者本子上写写画画。不同的项目组如果办公空间不隔离，一方面项目的私密性得不到保证，比如说 A 项目的细节 B 项目组也看到了，另外一方面项目组之间会互相干扰。 A 项目组的人刚刚在白板上画了一个架构图，出去上了个厕所，结果 B 项目组的人就给擦了。如果不同的项目组分配到不同的会议室，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会议室是有限的，需要有人管理和分配，就需要有一个会议室管理子系统。在操作系统中，不同的进程应该有不同的内存空间，但是整个电脑的内存呢就这么点儿，所以需要统一的管理和分配，这就需要内存管理子系统。如果想直观的了解 QQ 如何使用 CPU 内存，可以打开任务管理器，你就能看到 QQ 这个进程耗费的 CPU 和内存。项目执行的时候呢，有了一定的结果就需要给客户演示，比如说客户要做个应用，我们做出来了就要演示给客户看，如果客户说哪里需要改，就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去改，这就需要交付人员了。 QQ 启动以后，有部分代码呢会在显示器上画一个对话框，并且将键盘的焦点放在这个输入框里面。 CPU 呢会根据这些指令告诉显卡驱动程序，你去把这个对话框画出来。于是呢 QQ 的用户就很开心地发现他能够和别人进行聊天了。当用户通过键盘噼里啪啦打字的时候，键盘呢也是输入设备，就会触发中断，通知相应的输入设备驱动程序。我们假设用户输入了一个 A， 这就向客户提出了新的需求给客户对接员。客户对接员收到需求以后，因为是对接这个项目的，因而就回来报告客户提需求了，你们这个项目组需要处理一下。项目执行计划书里面一般会有当遇到何种需求应该怎么做的一个规定，项目组就按这个规定做了，然后让交付人员再去客户那里演示就行了。对于 QQ 来讲，由于键盘闪啊闪的焦点在 QQ 这个对话框里面，因而操作系统就知道这个事件是发给这个进程的。 QQ 的代码里面肯定会有这样的代码，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应该如何处理，然后就会执行这部分代码，一般是记录下客户的输入，然后告知显卡驱动程序你在那个地方画一个 A， 显卡画完了客户就看到了，就觉得自己的输入就成功了。当用户输入完毕之后回撤一下，还是通过键盘驱动程序告诉操作系统，操作系统还是会找到 QQ， QQ 呢会将用户的输入发送到网络上。 QQ 进程是不能直接发送网络包的，它需要调用系统调用内核，使用网卡驱动程序进行发送。这就像客户对接员接到一个需求，但是这个需求呢是需要和其他公司沟通的，这就依靠公司的对外合作部，对外合作部在办事大厅里面也有专门的窗口，非常方便。到这里，一个外包公司的大部分职能都凑齐了。这些内容看起来很多，不过你不用担心，我总结了一张操作系统的内核体系结构图，你可以对照图片回顾一下这些部分是如何组成一家公司的，把这个结构呢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后面学习的时候就有章可循。我们今天讲 QQ 运行的过程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展开讲述每个部分是怎么工作的，最后我们再将这个过程串起来，你就能够了解操作系统的原貌了。最后给你留一道课堂练习，学习 Linux 看代码是必须的，你能够找到最新版本的 Linux 代码，在里面找找我们今天讲的这几个系统的代码都在哪里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思考和疑问，也欢迎你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